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加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上个世纪60年代初，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多年以后，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请听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 在火车上，我以为骗过了程静，可是车到张掖火车站，他把10几名无票乘客撵了过来，让他们和我一起下了车。下了车，我想独自走开，再混上车去，但却被他喝住了。他和车站上的一位警察说了几句话，那位警察就很严厉地对我们10几个人吼道：“过来，过来，到这边来。”我还想像在列车上一样对这位警察讲些我早就编好的瞎话，但这位警察连听都不听，大声喝道：“走，往前走，这边。”没有办法，我只好跟着那群人走，进了一座黑乎乎的院子。进了院子，我就发现坏事了。院子里黑压压都是人，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些人叽叽喳喳说话，有四川口音，有河南口音，而且我们的身后还有人被赶进来。一间大房子亮着灯，那位警察叫我们往那间房子走，说是让我们登记。走到门口，我看见房间中央放了2张桌子，坐着2名警察。我在心里立即做出决定，不能登记，这是个收容所。1958年的春天，还没有宣布我为极右分子送加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之前，我就听人说过，公安局派出所把外地流窜来兰州的无业游民送进收容所，集体押上火车，送往河西走廊的赤金农场、蘑菇滩农场强制劳动，每月发24块钱的工资。我可是不能脱离虎口又进狼窝啊。那位警察把我们领到房门口，让大家排好队，就又走了。我正好排在最后边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我找个机会就离开队列，混进院子里的人群里。我在人群里走了走，搞清楚这些人都是从河南、山东、四川等省来的农民盲流，他们呢想到新疆去谋生，但在张掖被赶下了火车。我看见院墙不高，也就一人高，就对2名站在我身旁的四川姑娘说：“你们怎么不跑？”一个姑娘说：“天亮了管饭，等吃完饭再跑。”我说：“我现在就要跑，请你们帮帮忙。”我用双手扒住墙头，两个姑娘从下边推我，我翻过墙头跑了，跑到候车室去。候车室里偶尔有警察走动，但我很镇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着书，装成候车的样子。我自信自己的穿着举止不像个盲流，也不像个逃犯。警察还真带出去了几个人，却没来盘问我。我坐到了天亮，天亮以后太阳出来了，外边开始暖和一点了。我走出候车室，经过一夜的折腾，我的肚子呀 饿得扁扁的，又饥又乏，我得想办法搞点吃的。离车站很近，就是通往张掖县的马路，有几家饭馆，还有烧饼铺，门口的玻璃柜里码着很多的烧饼，但是我没有钱，也没有粮票买烧饼。我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手里提的一个布兜，布兜里装着我心爱的两本书。我从兰州到嘉边沟带着他们，从嘉边沟迁移明水还保存着他们。在明水，很多人把书撕掉烧火取暖了，我没舍得烧，我从草滩上捡牛粪取暖。可现在我决定卖掉他们，我需要食品，我已经饿得两腿发软，眼冒金星了，如果不补充点营养，我就要倒在街头了。我把两本书从布兜里拿出来，双手托着沿街走动，寻找买主。我寻找在我看来是念过书的人，我认为那些不识字的引车卖浆者流是不会买我的书的。当然卖给搞医的最好，但我无法辨认出这种人来。遇到像是识字的人，我就走过去问，我这里有两本好书，你要不要？有的人瞅我一眼就走过去了，看都不看我一眼。有的人呢，停住了，看一眼书，或者接过去翻一下，又合上递给我，告诉我，没用，我不是搞医的。一上午，我也没有卖出书去。到了下午啊，我几乎都绝望了。我已经饿得头昏眼花，脚步蹒跚，快走不动路了。我觉得麻烦了，我非得倒闭在张掖火车站的街口上不可了。我想，与其倒在街上，还不如到候车室坐着去。在候车室倒闭啊，铁路工作人员可能还要管一管，说不定在我气息奄奄的时候给我一点吃的，或者把我送到收容所去。这时候我突然就改变了昨天晚上的想法，进收容所就进收容所，总是要给口饭吃的，饿不死。我的脑子里突然就想起了昨夜那两个四川姑娘说的话，吃完饭再说，他们呢比我有主意。我走进火车站了，快要走完那段马路了，这时候我发现两个蓄着长胡子的老人在一间房门口晒太阳。我看得出来，这是两位有文化的老人，他们的穿着和脸色气度表现出他们不是引车卖浆者流。我想再试一次我的运气，便走进他们，以谦恭的口气说，老爷爷，我这儿有两本好书，你们买下好不好？两位老人看了看我，接过书去了。他们两个人交换着翻了翻书，不说书好书坏，问我，你是哪里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是陕北人，家庭是中医世家，由于家乡遭了灾，想到新疆去谋生，到张掖没盘缠了，不得不把这两本书卖了。其中一位老人说，陕西也遭灾了吗？另一位老人站起来说，娃娃，你把这两本书留下，我给你买两个烧饼。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了一天，我已经了解到饥饿在张掖地区的惨烈，街头上卧着饿倒了的人，知道食品在张掖地区同样的金贵，所以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那两本书 一本是针灸大全，一本是针灸学。要是放到现在啊，就是论斤卖，也能卖三四个烧饼。老人在一家国营饭馆里买了两块半斤的烧饼，还给我要了一碗开水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我稀里糊涂就把两块烧饼吃了，开水也喝光了，我自己又要了一碗开水也喝干了。两碗开水和两块烧饼下肚，我的身体立刻就发热了，觉得又有了力气。我又回到候车室，开始想办法上火车。可是一下午一整夜，我也没能上得了火车。现在回忆起来，兰州往西的这一段铁路上，当时总共就跑着两三趟列车，一趟快车，一趟慢车，可能还有开往上海去的一趟快车吧，我也记不清了，反正车不多。每一列往东的列车进站，我都跑到站台上去，但是上不了车。车一进站，列车员就站在门口查票，没票的人不让上车。我亲眼看见没票又想上车的几个背着包袱的河南农民让站台上的铁路警察带走了，我就没敢靠前。第二天白天我也没能上火车。好在这个白天我从候车室外的台阶上拾到了一张废票，等到半夜里，我曾乘坐过的那辆列车进站又要开动的时候，我手里捏着废票跑到车门口去，口里喊着不要关门，不要关门，朝着列车员晃了晃票，装出很急的样子上了车。一进了车厢，我就跑到另一节车厢去了，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东张西望一阵子，看没有人注意，我就钻进座椅下边去了。肚子是空的，又不用上厕所，我一直在椅子下面蜷缩着到了兰州。在兰州的事儿我就不说了吧，昨天呢已经说过了。在姐姐家只待了一夜，好好的吃了两顿饭，一顿是我妈做的酸汤疙瘩，一顿是我姐姐赶下的长面，然后就接过我姐给的40块钱，趁着夜色赶到火车站，用买好的车票上了火车，一帆风顺的到了西安。临出门，姐姐还给了我4盒香烟，我说我不吸烟，姐姐说不吸也拿上吧，回老家的路关口重重，说不定用得上。姐姐说兰州的职工一月发一张票，可以买4盒烟，这是供给姐夫的，再想多要一盒也没有。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心怀触涕的反思。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正在播出。 从西安去铜川仍然是坐火车，买票要介绍信，这一关我过得很容易，因为是持票坐车。在兰州去西安的列车上，我和一位去铜川的旅客说话混熟了，他用他的介绍信替我买了一张车票。只是他到铜川就不走了，从铜川去延安的汽车票可就成了最难过的一关。 这里买车票不光是要介绍信，还要登记发号，轮到你的号才能买票。当时的情况是汽车站人山人海，登记了的已经有700多人，而每天只发3辆卡车，一卡车只能坐30几个人。我可是愁死了，怎么才能到延安呢？啥时候才能到延安呢？我坐在候车室里边发愁，苦思冥想，这一关怎么过呀？正在那里发愁，我身边走过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又像是汽车站职工，又像是公安派出所的便衣。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他朝着我身旁坐着的一个小伙子说，把票拿出来查票。那小伙子把车票拿出来了，他又叫小伙子掏证明。小伙子没有证明，他说，没有证明你怎么买的票？车票没收。他还把小伙子赶了出去，不叫他在候车室里边坐着。我当时吓了一跳，心想这个汽车站怎么这样严格，随便没收人家的车票？这要是查着我怎么办？会不会把我当坏人交到派出所去？可是仔细看看之后，我又有点怀疑那个人是不是汽车站工作人员了。他贼头贼脑的转了一圈，再也没查别人的票，就出了候车室。我突然想，这是不是个歹徒或者本地的地痞流氓，专门欺负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我灵机一动，就站起来跟上了他。他出了候车室，进了一家饭馆，我也就进了那家饭馆。他坐在一张饭桌旁边，我也走过去坐在那张桌子旁边。为了显得自然，我掏出一颗烟吸起来，并且斜着眼睛看他。我不知道他对于我有什么看法，抱着什么心理，他呢也斜着眼睛看我。看了一会儿，他说，你是哪里来的？我说，兰州来的。他又问，在哪儿工作？我回答，兰州中医门诊部。他停顿了一下，又问，兰州的香烟供应紧张不紧张？我回答，紧张，一名职工一个月供应4盒。但我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医生，比别人多搞2条烟没问题。这时他说话的口气变了，求我的口气说，你的烟让给我一盒好不好？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不就是盒烟吗？我掏出一盒烟给他，他要掏钱给我，我把他的手推开了。我说，烟钱就算了，我不要了，我从外边回来，在铜川呢，人生地不熟，买不到车票，你帮我买张车票行不行？他问我去哪儿，我说延安。他似乎很小心，四面环顾了一下，把没收的那张票掏了出来，说，我这儿啊，有一张替别人买的车票，就先让给你吧。我大喜过望，接过车票给了他钱，并且把4盒香烟除了我吸的那一颗全都给了他。意想不到的搞到了一张那么难买的车票，我心里啊，那个高兴啊，就没法说了。我尾随着他的目的就是搞到那张车票，我竟然如愿以偿了。第二天早晨，我正大光明地上了汽车，到了延安。 又过了一关。到了延安，可是从延安到绥德的这一关又怎么过呀？汽车站还是挤挤嚷嚷的，又要介绍信，又要登记。没办法，我只好坐在候车室外面的台阶上等机会。真是老天有眼，前世修行的好，机会啊，让我等来了。一个票贩子手里拿着一张车票走到我跟前，偷偷地说，有绥德的票，要不要？我说，要，多少钱？他说5块。我说，绥德的票不是2.5块吗？他说，高价票，5块。我毫不犹豫，一时将车票抢到手里来。可是，我身上这时候只剩下7-8块钱了。那时候到处都卖的是高价饭，我的钱快花光了。到绥德以后，离家还有130里，还不通汽车，我没钱怎么办呢？我就对他说，我身上只剩4块钱了，就给你3块钱吧，剩下1块钱我喝碗水。他说，不行不行，就是5块。我说，就给你3块，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你要是不卖我就喊了。我看得出来，票贩子倒卖票也是偷偷摸摸的，害怕被人抓住，我就这样威胁他。他还真害怕，小声地央求我说，别喊别喊，你给我4块吧。我说，就3块，多1块也不行。他只好同意了。哎呀，人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啥事儿都能做出来。我把票贩子坑了一下。第二天我就到绥德了，到绥德我就更困难了，身上只剩下4块钱了，可是前面还有130里路要走，不通汽车，要吃饭，要住店，再困难也得走啊。这天夜里，我住在一家大车店里，花了1块钱。早晨起来，连早饭都没敢吃，就又上路了。出了绥德，走了5-6里路，我是又饿又累，有点走不动了。这时候，迎面走来了一个老汉，看老汉的样子，也是赶了夜路的，头上用一块布包得严严的，只露着2只眼睛。肩上挎着鼓鼓囊囊的毛搭脸，露出米子面的馍馍。老汉看出我是个走远路的人，就迎上来说，哎呀，你是不是昨天从延安来的汽车上下来的人？我说，是的。他说，昨天晚上汽车站给我们乡上打电话，说我的儿子从延安坐车过来，在绥德汽车站饿倒了，你看见没有？我说，看见了，有一堆人在汽车站上围着看，有个从青海来的小伙子倒在路上走不动了。你的儿子是不是在青海工作？老汉说，就是，他还活着吗？我说，还活着。听说活着，老汉立刻数落起我来了。哎呀，你们这些在外头工作的人呢，心怎么那么狠呢？到家门口了，看见人饿倒了，就给上些吃的嘛，救人一命嘛。我说，老大爷，你不要埋怨我，我的情况还没有你的儿子好。你可以背了田嬷嬷去看他，我前边还有130里路要走。从昨天早晨到现在，就没有一颗粮食沾过牙。老汉听说我是饿着肚子赶路， 立即就放下搭脸，拿出六七个米面馍馍往我的怀里塞。哎呦，那个热情啊！然后就匆匆告别，往绥德城里去了。我就是靠着老汉给的那几个馍馍充饥，走了四天，整整走了四天，回到了我的老家嘉县高中家洼村。我先在叔叔家住了一个月，调养身体，等身体好一点之后，才回到自己的家里，打开生了锈的锁子，整整休息了一个冬天，天气热起来了，身体也缓过来一些了，我呀，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 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